好看的月亮。夜里，小熊一家在院子里看月亮，月亮又大又圆，非常漂亮。大家都使劲仰着头看，可它一会儿用云遮住脸，一会儿又藏到树后面，让人看不太清楚。月亮，月亮，你别老躲来躲去呀，我们要看不见你啦！小熊站到椅子上，朝月亮喊： 就是想让你们看不见我嘛。月亮说：我最近长胖了好多，圆滚滚的好丑啊，你们不要看我。 不会呀，圆圆的很好看。小熊说：我妈妈最心爱的小镜子就是圆圆的，它可漂亮了，妈妈每天都带着它。 是呀，圆圆的很好看。熊妈妈也说：我们家小熊最喜欢的那只盘子就白白圆圆的，很像你，它每次都用那个圆盘子吃饭，胃口都特别好。 圆圆的真的会很好看吗？ 月亮从树后面走出来，不太肯定地问。 是的，圆圆的很好看。 一直没有出声的熊爸爸也说： 那真是太好了。 月亮高兴地笑起来，快活地把明亮的月光洒在小熊一家身上。这天夜里，小熊一家又到院子里来看月亮。 月亮，月亮，你怎么又躲起来了？我们要看不见你了。 小熊站到椅子上去，朝月亮喊话： 就是想让你们看不见我嘛。 月亮从云彩后边露出半边脸： 我变瘦了，一点也不圆了，又细又弯，好难看呀，你们不要看我。 怎么会呀，弯弯的很好看，香蕉就是弯弯的，我喜欢香蕉，我们都喜欢，每次看见了都会买一大把回家。 小熊说： 是啊，香蕉很好，我们都爱吃。 熊爸爸说： 但是我觉得你弯弯的样子更像小船，小船多好啊，我一直想要一条弯弯的小木船，可以划着它去钓鱼。 他们说的没错，细细弯弯的很好看啦。熊妈妈也说： 这样呀，那太好了。月亮高兴地从云彩后面走出来，快活地把淡淡的月光洒到小熊家的院子里。 又是一个晚上，小熊和爸爸妈妈一块儿到院子里玩，他们一抬头就看到了月亮。 你好啊，月亮！ 他们一起向月亮打招呼。 你今天怎么不躲来躲去了呀？ 小熊笑嘻嘻地问。 我再也不躲躲藏藏了，因为…… 半圆形的月亮大大方方地说： 我胖胖圆圆的时候和弯弯的时候都很好看，这可是你们告诉我的呀。 月亮笑呵呵地说： 没错，你每一天都很漂亮。 熊爸爸、熊妈妈还有小熊也都笑呵呵， 谢谢你们。 月亮高高兴兴地站在天空里，快活地把月光洒在大地上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